欢迎收听太极时验广东话频道，我是邵宝胜。今集呢，我想讲下究竟我哋练功使唔使戒色呢？据闻呢，有一味当归羊肉汤，是呢个乾隆王嘅药膳嚟嘅，成分呢就有呢个熟地、当归、黄芪三种药材，有呢个滋阴补肾、行气活血嘅功效嘅。我查过呢，有一种壮阳药叫做壮骨补血酒，它里面的成分呢就有当归、熟地、五加皮、黄芪、人参。其实乾隆皇帝晚年呢十分之孤独的，他在一个宫中呢就不设这个皇后的，他那些妃嫔呢地位又很低，在这个深严的皇家后院里面呢就非常之难见到这个皇帝。况且呢，乾隆皇帝65岁以后呢基本上呢就不见这些这妃嫔的了。好了，乾隆皇的宝品呢基本上不是人人都可以跟着吃的，太医的职责呢就是要令到这个皇帝晚晚都可以风流，就是这些是春药来的。乾隆皇在壮年的时候已经吃春药，就是说他的身体呢其实都是很虚弱下的。这个熟地呢其实就是属于肝肾药来的，而当归黄芪呢就是一些脾胃药，脾胃的药呢就是增强我们的消化功能，有气有力。但是老人呢如果这个脾胃虚呢，吃了那些肾药呢基本上那个脾胃呢就会受苦了，而吃了那些脾胃药呢个肾呢又会衰竭。乾隆皇可能呢深明此道啦，知道一是就要戒色，二是就要戒了这些药或者这些毒。他呢享年呢有88岁。好啦，究竟我哋练太极拳使唔使戒色呢？咁样练太极拳呢我哋柔柔咁练，基本上呢就可以以弱转强都得嘅，就唔出现咗呢个养债个身体唔会虚耗。可能乾隆皇呢喺壮年嘅时候呢已经学识咗打太极拳呢，佢咪唔使食嗰啲药，亦都唔使戒色囉，係咪？以上的内容呢信不信就由你啦，解释的内容呢就讲到呢度，请继续收听太极禅广东话频道的另一集啦，拜拜。